缅怀金正日阁下委员会最近在孟加拉国宣告成立，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举办缅怀会、艺伎讨论会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